然后坐这个手扶梯上到三楼之后，那这里有韩国最初的漫画，是1909年开始的出现的，所以这里展有 100多年前， 没错没错，100多年前韩国的漫画史都在这里得以呈现了。 所以它叫漫画博物馆，其实也是实至名归的啊。 没错， 让你去了解这个韩国漫画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对，这里还有一些以前老漫画的，就是一些老的这种漫画书店，那一种小胡同的一些景色，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拍照。还有一处特别是将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漫画家们用过的一些笔，对，收集起来进行展示的一个地方。非常有趣的是，笔展示到最后，就笔的那种形态和那种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嘛。到后来，这个笔变成了一个鼠标。 也是，现在你看这个很多的漫画家非常的酷，我觉得非常有范儿。拿一个那种电子笔， 对， 然后就在电子画板上画。 没错，特别帅， 非常非常的让人羡慕啊！我想去学一学。所以说现在呢，很多人都是看这种电子版的漫画了，网漫也好啊，或者是下载下来到自己的这个电子书当中，都是这种 电子 类的了。 的 所以来到这里呢，去了解一下漫画书的一个发展历史，我觉得也会很觉得很神奇。尤其是现在小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哇，以前这个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要拿这么厚厚的书来看的。当然了，爸爸妈妈来也就是这个现在的70后80后吧。 对啊， 就小的时候是只是漫画吧。 没错，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也会在这里找到一些让自己非常的 回忆的地方， 对，留下热泪的小的时候印象当中的漫画人物。 肯定肯定，因为刚才说过那个小胡同嘛，然后在那个胡同能够看到很多韩国就是当时就六七十年代的一些古老的一些漫画。那当时这些漫画是非常非常有人气的，而且漫画里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角色还有都会在这里有一些像壁画呀，一种角色的一些图片在这边，大家可以在这边和一些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些角色拍照。然后呢还有一些 4D 的影像室。对，那这里每隔30分钟会上映一些 4D 的一些影像。因为是 4D 嘛，所以有一些震动啊，一些风吹啊等等一些效果大家都可以体验。 对，这个传统的以前的老漫画，然后把它进行科学的一些手段处理之后，变成 4D 这样的影像，可能也是让很多人把自己小时候的回忆更加活生生的给 勾起来了，对，带过去， 对， 对 吧？4D 的话应该去体验一下。如果说让很多的中国的80后70后比较能有共鸣的，比如说什么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 舒克贝塔， 对 吧？ 对， 葫芦娃，也就是说你用 4D 来看他们了。 天哪，热泪盈眶，必须热泪盈眶， 对吧？这个虽然情节没有那，现在看情节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它是一种情节， 没错， 对吧？哎，这两个情节不是一个词，对吧？ 没错， 4D 的话呢，一定要会让你觉得，哎，你好像变成了这个漫画家，你去直接创造的感觉了， 对 吧？ 我们到了4楼呢，我们就可以亲自体验一下当漫画家的感觉了。那因为有漫画这个画区，可以自己画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漫画角色，然后因为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哈哈镜啊、魔法镜啊，然后大家可以亲自去穿过一个小迷宫之后，可以直接体验到就是漫画家那种复杂又新奇自由的想象力。然后呢还可以和各种各样自己喜爱的漫画主人公一起拍照。然后呢以自己喜欢的漫画为背景的图像，把自己的脸部的一些照片或者脸部的一些形态弄进去，感觉自己就是漫画的主人公。 这种就是 P 图，把自己脸 P 到上面去。 对对对对， 挺好的。 没错，我的朴主播呢，小时候喜欢画一些东西吗？ 我小时候还挺喜欢画画的。但是呢，就没有发展起来。 被扼杀了。 这不是被扼，这完全我自己因为太懒了就放弃。现在有点后悔。先回忆一下小时候呢，这个好像不太正面的一个回忆吧，我觉得。 没错。 因为上一些自己不太喜欢的课的时候呢，会把这个教科书上的一些人物给他涂涂抹抹的。 对，是。 可能有很多的人跟我有同样的回忆吧。 没错， 在这个教科书上画一画东西，这可能是很多人共同的一个绘画的一个回忆。 没错，没错。 当然，这个在漫画博物馆里面呢，我们除了画画以外呢，可能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漫画书啊，或者漫画的故事。其实漫画故事呢，题材也有很多了。包括现在有这种运动类的有言情类的，很多人喜欢的，还有科幻的等等等等。丽华比较喜欢哪种题材的漫画呢？漫画电影也可以。 漫画电影我感觉是那种像